花生当饭食，我哋最积极。HKPeanut.com， 我系杨岳桥。 花生当饭食，我哋最积极。HKPeanut， 我系刘世良。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，hkpeanut.com。 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，破迷信，讲真话，大军草。 特別香口，油膩噶，仲好有鮮魚嘅味添。到第二個咯喎，呢、這個青芥末生腸咧，用咗華沙米嚟整噶。平時咧，生腸我哋甜醬芥辣就食得多啊，華沙米都應該係第一次啦啩，快啲試下。 哇，好爽啊！ 嗰種工味同埋生腸嘅爽脆係咪好夾咧？ 真係正啊！ 跟住咧就嚟到主菜啦喎，呢、這個水煮肥牛咧。快啲試下，佢個麻辣湯咧好香花椒同埋麻醬味㗎。呢、這個牛肉係咪好嫩滑咧？ 好重牛肉味添。 呢、這個方式嚟煮咧，啲牛肉特別嫩㗎，而且佢哋仲有紅薯粉墊底㗎喎，索曬啲湯汁好正㗎。 喂，啲牛肉啊，啱曬你啊 ，Anthony。 有冇嘢味咧？我哋仲可以落啲火鍋嘅生料落去打邊爐添。 喂，好啦，翻到嚟啦，咁啊就嗱，呢一個港鐵咁多嘢咧嚇，即係其實照道理咧，就 ICAC 又好啊，其實警察都好啊，其實如果你話講真啦，你律政司基於咁龐大嘅公眾利益咧，其實應該主動介入、主動去調查嘅，好多嘢都係，係嘛？喂， 律政司自己都有僭建，佢點介入啊？ 係嘛？咁但係點解唔會喐呢一個禮頓咧？咁即係大家就自然而然咧就會話，即係想象到啦，係咪因為後面千絲萬縷嘅一啲即係政治上面嘅壓力咧？ 唔 係， 今日 包括就係大家都知道啦，其實爆通天嘅啦，其實禮頓同埋呢一個即係UGL。其實都係一間姊妹公司，大家都係同一間武器，嗰間武器咧就係澳洲嘅一間叫做係 CIMIC 嘅一間咁嘅公司，係咪？咁係咪就係正正就係因為其實大家都知道啦，喺呢個梁振英時代，其實已經批咗好 Q 多嗰啲基建合約俾佢嘅。 嗯， 咁而嗰段期間，喂，確實梁振英喺佢自己任內頭嗰兩年。是有收呢个 UGL 即系嘅 transaction 喎，有收佢钱嘅，其实系。 但系到而家大家都唔知道 exactly 嗰张约要求梁振英做啲乜嘢，唔做啲乜嘢啊嘛。 咁所以咧，即系其实呢个又牵涉到一个联想咧，我一个联想咧，就其实系喺如果大家仲记得吓，即系几年之前咧，即系呢一个檔案，即係呢一個香港嘅檔案處處長咧，就話其實哇，最近呢幾年咧，即係梁振英幾年咧，係以極高速度咧，係燒毀咗政府嘅啲機密文件嘅，差唔多成億，即係成億以上嘅機密文件，動起上嚟係仲高過 IFC 啊嘛， 係啊， 嚇， 動半啊嘛，講緊， 係啊，咁好啦，即係。如果你話即係講你話，因為其實好多人就會懷疑係喂嗰啲會唔會係喺呢一個佔中時間啊？其實喺即係涉及到啲咩即係警黑嘅勾結啊？會唔會係呢啲咁嘅嘢啊？有啲人有咁樣嘅猜疑啊？但係其實講真，呢啲都算。其實最大鑊嘅可能就係呢啲咁樣嘅即係千絲萬縷啊， 仲更重要係嗰啲公共財政嘅文件，大家唔知道發生啲咩事啊！到最後係 係啊，即係你而家你發生咗之後咧，其實你好多嘢你 trace 唔翻嘅。你而家梁振英佢個時代佢自己遺留落嚟嘅爛攤子咧，點解你會見到林鄭好沒好氣咁樣喺度講嘅？就係話，唉，都唔知道下個禮拜仲有冇？